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今天的《廊桥遗梦》节目，我是主播侯曼琪， 我是主播杨汉文。 提及北大，我们会想起什么？母校，少年时的梦想，现在的归宿，或是脚下这一片土地，一塌糊涂的热土，或是头顶的一片天，百年来理想的精魂。在北大每年的毕业典礼上，永远的校园总是开场的常备篇目。这是一篇关于北大校园记忆的富有感染力的抒情散文，也是一支反思青春理想、理想精神和文化使命感的深沉悠远的奏鸣曲。作者谢冕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少年时代即写诗，1948年起在新民日报副刊发表诗歌与散文，50年代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北大学习工作生活了数十年。谢冕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史和新诗理论的研究，特别专注于中国当代诗的理论批评。1980年光明日报发表谢冕的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广泛讨论，对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谢冕先生作为学者，在文学评论尤其是诗歌方面卓有成就，著有《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中国现代诗人论》等多部著作。谢冕先生不仅在诗歌方面才华横溢，在散文方面也颇有造诣。 或许正是因为谢冕先生写诗评诗的气质所然，散文《永远的校园》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无法遏制的诗情和诗意，因而更像是一篇散文诗。此文与众不同的是，开篇有一题记：这圣地绵延着不息的火种。这既是本文提纲挈领的题旨要义，本身也是一种诗意盎然的精神象征。圣地一般而言指的是神圣崇高而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而在本文中 毫无疑问，作者心目中的圣地，即我的永远的校园北大。 在这篇散文中，我们能读到理想之火，也能读到现实的冷静。我们读到北大人过去经历的坎坎坷坷，也读到北大人现在背负的重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这也许竟是溯源。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八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里林丛中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燕园的美丽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一发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 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会一味的幸福欢愉，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漂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 匆匆五个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但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战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当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纯，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交友，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燕园其实并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的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 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多无意间拓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更是历史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 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我同样拥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园。 我的校园回忆包蕴了一段不平常的记忆，时代曾给予我们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机遇，几近思来，可说是痛苦多于欢愉。我们曾有个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的春天，一个预示着解放的早春降临了，万物因严冬的解冻而萌动，北大校园内传染着悄悄的激动，年轻的心预感于富有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可能到来而不安和兴奋。白天连着夜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关于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辩论，在课堂，在宿舍，在湖滨，也在大小扇厅广场上激烈地进行。这时有着向习惯思维和因袭势力的勇敢抗争。 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茫的时代发出了动人的微光。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与此同时，观念的束缚，疑惧的心态，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的彷徨，更有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的夏季，多雨而湿闷，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着这座校园，花木被风雨所摧折。激烈的呼喊静寂以后，蒙难的血泪默默唤醒沉睡的灵魂，他们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 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树木，但因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都过去了，湖畔走不到头的花阴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而不怨尤。也许即在此时，忧患与我们同在，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节日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我们有自己的青春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 一种 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颂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种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符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燕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的皱着的眉宇，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严肃和沉郁。当然也不尽然，广告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贱货也透露出某些诙谐和轻松，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更体现出北大自由灵魂的机智和聪慧。北大又是洒脱和充满了活力的。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薄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烟景，从静春园进入朗润园，从城府小街东移入燕东园林荫曲径，以燕园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这样的道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履稳健，仪态从容，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常。但此刻与你默默交臂而过，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当然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有更多他们的学生，作为自由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伟力，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叫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 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北大学生以最高分录取，往往带来了优越感和才子气，与表层现象的骄傲和自负相联系的，往往是北大学生心理上潜在的社会精英意识。一旦配上北大的校徽，每个人顿时便具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北大人具有一种外界人很难把握的共同气质，他们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所笼罩。今日的精英与明日的栋梁，今日的思考与明日的奉献，被无形的力量维系在一起。青春曼妙的青年男女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因这种献身精神和使命感而变得沉稳起来。这是一片自由的乡土，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赴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 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遏，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 阻遏是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 怀着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终于不再动了。他期盼并期许一种奉献，以补偿青春的遗憾，并至诚期望冥冥之中不朽的中国魂永远绵延。 这真是一块圣地，今天我来到这里，阳光、月光、星光、灯光在照耀，他的面孔在欢笑和哭泣。 这真是一块圣地，梦中我来到这里，湖水、雷声、寒暄、雪水在闪烁，告诉我这里没有游戏。为民护士的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为民护士的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 王阳 到， 张青 到， 李山 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 加油 加油，3分32秒，不错。 怎么样？ B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音乐是什么？ 能吃吗？好玩吗？ 是否有时觉得千言万语道不尽心中所想？ 千言万语， 亦或只是享受一个人的静默，不想说话。 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是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放置向往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在哪里？ 还是只是想要逃离周遭的围城，带着梦想私奔？ 想带上你私奔， 让风继续吹， 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不如把一切都铭记在我的歌声里。 音乐就是不管天高地厚， 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 记录下心中那份无与伦比的美丽。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经典新秀，重口味小清新， 大众小众， 不同时代不同曲风， 不同领域在这里激烈碰撞。 哪首是你的菜？ 哪个又是你的爱？ 全新改版的 PK 乐坛为你带来华语乐坛横纵多方面的评析， 聆听不一样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PK 乐坛，我是主播韵佳。 我是主播于小飞。端一杯咖啡，坐在二教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热闹的五四操场，有时竟也会让我回想起往日的时光。 哎，小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般都会选择听一些什么样的歌呢？ 我觉得我会选一些老歌，经典的歌，可能旋律很简单，但是每一字每一句里都有关于成长的记忆。 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怀旧经典，听一听记忆中的老歌吧。我再给你出个难题啊，小飞，你给大家推荐一些温暖的男声怎么样？ 没问题。第一首歌来自一位拥有天籁般嗓音的台湾男歌手张雨生。 嗯，提起张雨生呢，大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的那些譬如大海呀、我期待呀、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这些超级经典的歌曲了。 没错，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首非常朗朗上口，但是知名度相对没那么高的好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来自张雨生1993年的同名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中。当这首歌的旋律咕嘟咕嘟响起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自己就像一只鱼在水里不知疲倦的游。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却用一生追逐爱情，从不觉不自由，不问天长地久，从来不想回头。 一起来听《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呐喊不停休，从来不想回头，不问天长地久，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 消息乐在心中慢慢游，多少忧愁不肯走，流向心头，就像鱼儿水里游，永远不会问结果。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 常德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作词者，刚才我们听到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就是出自他的笔下，而实际上他所创作的经典作品则远远不止于此。 下面推荐给大家的这首 Sophia 依然由许常德填词，原曲来自印尼歌手 Eroskanda， 这首歌当时打破了印度尼西亚的最高销售记录，经过许常德重新填词后，由实力唱将精心演绎，收录于他2002年发行的专辑《呼唤》之中。Sophia 是齐秦为数不多的翻唱作品，歌词写得如此绝望，好像是看透了爱人的无情后，投去了依依难舍的最后一瞥。 Hey Sophia， 你又带我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心也没有声响？ 还是我耳环，我在刹那擦亮，看见你背对我在逃亡，瞬间有万只帆船在摇晃，脚下的土地都变成波浪，我跌进一阵恐慌，伸出手掌要你平安，却被你背叛，约定前一刻生的目光，你面无表情靠在他身旁，你若要灭我绝我，只笑无情，不用不知这么大战场。 Oh Sophia， 你要的只是我的心脏，你要的只是我的天堂，双手奉上，是个假象，我还为你去装模作样，我说过我永远比你倔强，我说过我永远不会投降，愿意的魂飞魄散，天老地荒，还有什么不可以绝望，在危险的地方，我可以头也不回，泪也不流，伤也不痛，硬要紧牙关，我不管你有冷漠的眼光，我不看你是当我的丢下，我只想最后一眼，最后一盘，最后一趟，沉默在茫，相信你说过的话，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让我哭，不让我伤，能够将你放。Oh yeah, oh yeah, oh 有个诗人叫聂鲁达，他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黄磊是家庭幸福厨艺高超的暖男大叔形象，然而当年他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 嗯，没错，当年黄磊演过徐志摩，唱过歌，出过专辑，留着潇洒的长发，基本上就是那种女孩子们都会喜欢的穿着白衬衫多才多艺的男生。 年华似水这首歌于2003年发行，是黄磊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的片头曲。这部剧去往乌镇和台北取景，讲述的是爱情与时间，从曾经的不食人间烟火到如今的锅碗瓢盆，每个人都抵不过时间，而爱情就是对青春最好的纪念。 不曾寻得那么累，这爱是误会，今生别的事我不想再了解。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 片，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年华似水。 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拥有一副清澈嗓音的台湾歌手熊天平曾经是一位半职业的滑雪运动员，这段运动经历给他日后的音乐生涯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灵感。 1997年，熊天平在国外训练的时候看到了雪候鸟，并且为他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回到台湾后他就以雪候鸟为题创造了一首歌曲。熊天平说，雪候鸟有一种我的个人情绪在里面，他的爱情观比较凄美，很多事情就是总想回头再去找再去追的样子。在国外训练时，虽然我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那种运动的精神还会一直鼓励着我在歌坛奋斗。 你刺痛我心扉，我为你滴血，你一起的世界我等你要回，我不想南飞，泪一滴一滴的坠，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 好了，最后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首经典歌曲吧。 好，说起二十一世纪初的乐坛，就不得不提到一位酷酷的大男孩朴树。当他带着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横空出世时，所有人都为他与众不同的音乐态度所震撼，率性自我，带着青春的困顿与伤感，和世纪初那种昂扬向上的乐坛基调大相径庭。没想到在2003年的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中，朴树又在自己的音乐中探索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首《且听风吟》曲调偏温暖舒缓，轻轻的温暖地诉说着时光疯狂，一路执迷于匆忙，对于过去就让风带走吧。 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也收紧我的心。日子快消失了一半，那些梦又怎能做完，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啊？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且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时间献给一位创作才子其貌不扬的音乐人小柯。仔细数一数华语音乐这20多年，其实有无数的好歌都是由小柯创作的，从上世纪90年代的《归去来》、《等你爱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到2000年以后的《北京欢迎你》、《因为爱情》、《稳稳的幸福》，各种曲风和画风的创作他都有涉猎。在此过程中，小柯也一直坚持在演绎自己创作的歌曲，出过不少专辑，只不过因为低调的性格，这些专辑并没有得到与其才华相匹配的关注度。 好的歌曲经过时间的洗礼，仍旧会散发出独特的光彩，这首《深处》即是如此。收录于小柯1998年的专辑《天色将晚》中，《深处》吟诵的是在人群之中你我都孤独，分不清是寂寞的路让爱情变得珍贵，还是爱情的苦让人更寂寞。 是为了开始还是为了结束？ 当你已走上那遥远的路，是爱情的苦把你带到寂寞的最深处，那时我哭了，我已忘了我的全部，是爱情的苦把你带到寂寞的最深处，那时我哭了，我已忘了我的全部。 在小柯的浅吟低唱中，我们本期的节目也步入了尾声。除了听歌以外，也希望你能多出去走走，看看这个繁华的世界。 没错，希望你可以过得开心。我是主播韵佳。 我是主播于小飞，我们下周再见。